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，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，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看，你别再以为我总会重演，你几乎把手儿挥断挥断，可是列车能够把你带回，我在这儿痴痴的盼，你是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啊。